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啊。 我觉得这两天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涉水的问题好像， 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说的很多， 说的很多， 是是是。 尤其前两天这郑州那个大水啊，大家好多人一看，好多车都给泡了，包括上周吧，咱们北京金安桥那边 那 也有好多车给泡了，然后好多人就问，就说这车水泡了，保险赔不赔？王老师给解答一下，是不是得上了特定的险才能赔？ 不，都赔， 都赔啊， 都赔 啊，真的吗？ 但是得看您是啊。改革之后还是改革之前？ 改革没，就是去年是那个保险改革， 对对对， 综合了一下， 对对对，就是如果要是 之前上的保险和之后还不一样， 哎，不太一样， 嗯， 因为之前的那个，您是要单独上 涉水险， 涉水的 啊， 哎，这个呢，现在呢不都融进去了， 都融到车损内了， 哎，对对对，比如说像玻璃呀， 啊， 涉水呀，就类似这些，都融进去了。 哎，涉水险我一直没弄明白，包不包括发动机？ 那你可以有单独要求， 再加一个发动机损失险。 哎，对，你可以有单独要求， 如果没有单独要求，发动机就不管。 哎，对对对， 啊，明白了。 但是呢，我倒是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您可以找相关的公号，因为我们在兄弟台做节目的时候，比如说如何正确的，就是发生就这个 泡水以后， 水以后 怎么处理， 怎么开？ 哦， 这个专门找专家说过。 哦， 我们也把这个的音频剪出来放在公号里了。 哦， 然后再其次，当您的车涉水了，在保险方面，您应该怎么去理赔？ 哦， 怎么去给他们打电话说这个情况？专家也说了。然后再其次，如果您涉水了，您的车应该如何正确的去维修？ 哦， 还有这些事儿我们都做完了。说啊，我的车机器啊什么的都没问题，但就是车内进水了。 对， 那我应该如何去正确的把我的车弄干了， 除这潮？ 哎，对，就这四类专家我们都找了。 哎呦， 而且都问了相关的问题，问完了以后，我们就把大家说的精华集结出来了。您可以听音频也好，或者说看文字也好，都在我们的公号里都有。 哦， 全有，我就不在这儿一一说。 好的啊，就找你那修车那个节目就是， 哎，对对对，就可以。 明白了，反正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你看，因为每个人住的地方不一样，如果您住的那个地方确实有这类的涉水的风险， 对， 还是建议大家保一个这种。 是， 反正我就记得啊，就是当年某个专家说过一句，就是你如果一旦泡了熄火了，就赶紧叫救援，别再试图往着打， 是 一往着打这就坏了， 是 打这一下人家就不赔了，是。 现在可没有这么简单， 不是这么简单了， 不是不是，我就是说呀，关于正确的驾驶可没有这么简单 啊。 比如说人专家都说了，说你这个车如果要遇到沙子的地 啊， 你应该是开得快还是开得慢？你如果要是遇到水的路，你应该开得快还是慢？那方法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说现在你说了好了，那我明白了，车一旦要是说让水给憋熄火了 啊， 我不能再打火， 对， 再打火的话 吸进去， 那就可能就对我这车就要完 了。 对，但是这问题又来了，现在的很多车都有自动启停功能。 哦， 也就是说您涉水 啊， 哎，到这儿了， 它停了， 自动启停了。那自动启停了，那我说我走还是不走？ 你动不动？ 对呀， 啊， 那 一动它就启动， 哎， 啊， 自动启停嘛。 对， 这些都是问题，但是我们的专家都已经解释过了。 哎，是不是在这种条件下电车就更好一点？电车就没这问题了吧？ 对，电车当然是没这问题，但是呢，它的前提条件就是，水不能没的车太多 啊， 你懂我意思吧？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如果要是遇到水了，我开电车，我在这水里头， 开过去走 啊， 没有任何问题 啊。 但是我要说，我一直泡在这里头 哦， 可能是问题 也不行了。 哎，对、 啊。 但是呢，您放心，说，哎呀，那会不会我坐在电车里头，随着、那个、 漏电了， 对、啊、 是水液导体导电？ 不会，不会 啊。 因为人就说说车里头啊，因为它的科技含量很高 啊。 当车体本身的电脑发现 漏电， 有漏电现象了 啊， 就类似于咱们家电闸发现哟过载了， 自己就憋了， 一保险丝 啊， 啪就掉 啊， 一掉那就没了，车也是这样 啊。对，你看我最近看这些，我就越来越觉得以后电车真的是一个 是 大趋势 啊，一定 对吧？包括那个某一个咱们的那个电车品牌， 嗯， 人不是最近又发了一个什么广告，是在太原还是在哪儿又建了、 嗯？ 好多的换电站， 对， 就是换电池， 对， 然后人家还专门做那个小片儿，我也看了啊、 嗯、 说平均进去以后换电池6分钟， 嗯， 6分钟可跟大家现在加油 不 排队的时间 差不多了，是是是， 对吧？如果人家这个能大面积推广的话，那大家真的 是 因为它太省事儿了，你连维修保养都没有， 是 是不 是 因为你想如果我反正我是持这种观点啊，就是我希望电车，比如说在它的电池上， 嗯、 在它的充电时间上， 人家现在已经出1000公里了，我看那个 是 啊 是 啊， 续航里程上就这些，我希望它再上一个台阶。当再上一个台阶以后，我真心想买一个电车， 真的， 因为你想，现在当然油价又涨上去了，我加满一箱油至少500块钱， 对， 500块钱。对吧？我、 啊、油箱大， 对 呀、 啊 哦。 然后我通勤也就1星期， 哦， 也就这样。而且我还不使劲开， 哦， 一个星期、 哦哦。对， 那要这样算的话，我一个月至少2000块钱起 啊、 哦，油费。 嗯、哦， 电呢？ 电便宜太多了， 对吧？哦、我这2000块钱的电钱至少够我开3-4个月以上 了。而且你还得把你每年的维修保养你也得加到里头。 对呀、 啊，是吧？ 因为我这车一旦要到4S 店去。人家最多就是一损件儿，看看有没有坏的 啊。 一损件儿就是什么轱辘啊， 嗯， 雨刷器呀、啊，就都是这些。 对 啊，玻璃水儿。 对， 除了这些以外，看您电脑升个级 啊。 我们这儿有 WiFi， 我们就直接在线升，就这个了。 对， 没了 啊， 剩下就是电池了。但是电池呢，现在也说了，有很多都是你只要买我们的车，电池我直接给您 换新的， 就是换新。 对， 就可以了。 所以太省事了， 几年几万公里 啊、 哎！ 你真的，我要是再换车，我真的就是现在出了这些换电站什么，我一看人家建设这个速度， 是 啊，真的下一步 没问题， 换电车了。而且我这离得这么近，而且我已经看到所有的高速上的只要是加油站， 嗯， 都有加电的设备， 对， 真的就全都有了。 是， 就是我就是他，不是现在都有那种什么半小时快充什么那种， 是 我就算比那个加油的稍微慢一点， 嗯。 那我等个半个小时，我觉得也没什么，没有太大的问题。 是， 哎呀， 而且现在都是国标了，因为电车品牌很多嘛。 嗯， 所谓的国标就是 大家统一 插 口、 哎， 插 头什么样的都统一了。 对， 那就好办了。 对，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好了，以后都是大趋势啊。 哎，对对对、嗯、啊！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上海地铁日客流攀升到1255.4万人次，创造了今年以来上海地铁单日客流最高纪录。与客流一起增加的还有车厢里乘客翘二郎腿的现象。记者发现，站着的乘客为了在走道里行走，小心翼翼绕过二郎腿，几乎走了一个 S 型。 嗯， 一方面翘二郎腿啊，这个时候伸出去的这个鞋底的污渍会容易蹭到走路的这个人的裤脚， 对， 而且影响通行。另一方面呢，或多或少的挤占了其他乘客的站立空间。 嗯， 上海地铁提醒，车厢里的人越来越多，更需要大家注意规范自身行为，营造舒适环境。 对，我在那个地铁上碰见翘二郎腿的，我都会说他， 嗯， 我说你别翘了。 嗯、 就是会踢着别人、 嗯、 而且那个好多人都站不了、 嗯、 就是你前头那一块， 对， 而且翘二郎腿对于自己也非常不好， 是， 就是我就属于小时候总翘二郎腿，而且是翘一边， 嗯， 不是轮流翘、 嗯、 导致我现在其实是那个脊柱是有一点旋转的， 哎呦呦呦， 就是跟翘二郎腿都是有很大关系，因为你常年累月的一个坐姿的习惯就会影响到你脊柱的这个健康，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都会显现出来。前两天我看网上有一个视频，是某一个明星 他只要就是人家剪了一个视频，就是跟他在比如跟王维上节目，你休想翘二郎腿，他坐在那儿的时候，他看见前面有人翘二郎腿，他就过去把人那腿给拨了下来，然后人家又翘上，他又给人拨了下来，遭到了很多人的白眼儿，但是他会慢慢给人解释，说翘二郎腿对身体啊，对脊柱啊会变形啊等等会不好。当他解释完了以后，大家渐渐都能理解。但我确实也挺爱翘二郎腿的。后来我研究了一下，大家如果真的是控制不住非要翘的话，一定左右均衡，左边翘五分钟，右边你也翘五分钟，就是保证两个腿一定是相对均衡的在发展，就是别到最后真的是你的脊柱发生了旋转以后，其实会牵扯出很多很多问题。 哎，你再给人翘二郎腿的吓着，差不多行 了、啊。真的是这样的。哎，我今天看一个那个健身的视频、 哎， 也是一个咱们国家的那个什么训练师，人家在讲、说，经常有人给他发过来视频，说，王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的这个练的有什么问题？他说这我怎么看？首先，每个人练的不一样，和你的骨骼有很大关系。比如说你脊柱。比如说大家其实我很少见到脊柱特别直特别直， 对，有侧 弯，大家其实都是比如有一点侧弯， 对对对， 或者是有一点旋转， 是， 其实都是有一点问题、 嗯、 他说像这种情况你就要根据你那脊柱的情况你来具体的制定那个训练计划、 嗯、 说有的人经常练的一边大一边小，那你脊柱是弯的，他肯定是一边使劲一边稍微费一点劲、 嗯、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你要根据你的骨骼状况去调整，可能你弯就是因为翘二郎腿，是不是？说了严重点没坏处啊、 哎、 大家把这个习惯改掉啊、 哎、今日啊还是在上海，上海的一名16岁的男生课间跟同学掰腕子， 嗯， 因为用力过猛导致自己的前臂粉碎性骨折。 哎，这多大劲儿啊！ 你得多恨对方、 啊、多想赢。 医院的这个骨科副主任就说了，掰手腕的时候肌肉力量超过骨骼的物理极限， 嗯， 骨头就会骨折。 嗯， 骨折线啊像竹子一样是螺旋的、 嗯、 是扭转暴力造成的。那大夫呢说了，说这个男孩进行切开复位固定手术，等到骨头愈合就能取出固定的这个钢板、 嗯、 他也特别提醒掰手腕一定不能用力过猛， 嗯， 极容易造成伤害。 哎呀，这个可能是因为小朋友啊、那个精神头跟上了肌肉没跟上，咱们都经过那16、17的那个阶段， 对， 那个时候 有劲儿没地儿使， 好勇斗狠，是不是？好多都想尝试，但是咱们其实你一看那个成年队和什么 U19 那什么的比赛、 嗯， 你马上就能看出来成年人和年轻人的那个区别， 嗯、 个儿是窜起来了、 嗯， 肌肉还没有长起来， 对， 所以这个时候吧，特容易出现一些你骨头没有肌肉保护、 嗯、 造成的一些损伤。嗯，这个时候大家适当的练一点力量。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对不对？ 你应该说16岁咱们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扳手腕我倒觉得他也不是，咱原来都扳过呀，就可能没有人家天赋异禀，人家在这方面可能是有发展以后。 哦，那我明白了， 这个肌肉练强了以后没准以后是咱们国家扳手腕的冠军。 两位同学可能在掰手腕上悬殊太大、 哎、那哦，对，对方是0.6排量，他是4.0，一下就把底盘给拽掉了。是 湖南一名24岁的男子在室外打篮球的时候突然就倒地不起了，经判断为心跳骤停，医护人员的奋力抢救了一个小时，仍然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现场有目击者说，当天的天气很热，他打了3-4组下场，坐在场下没有走动，而且呢喝了冰水，没想到就发生意外了。在医护人员抢救的现场，不少围观者都在帮忙扇风。医生提醒，高温也是夏季猝死的一大诱因，大部分的运动猝死呢都是由运动诱发心脏疾病导致的，尤其是在高温环境下，运动呢会加大心脏的负荷，有可能出现 比如说昏厥呀，甚至心源性猝死，猝死的发病年龄段已经呈现年轻化。 哎，对，我觉得大家别觉得自己年轻好多时候就不在乎，尤其是现在三伏天啊，外头的气压低，特别闷，不动都出好多汗， 对， 一动的话它更出更多的汗， 是， 尤其年轻人又喜欢喝点特别凉的， 对， 它也有可能造成你这个内脏啊，外面特别热，里下一下特别冷啊，也有一个那种收缩，也可能造成心里就不舒服了啊，这些大家都是得注意。现在条件好了，如果大家能想打篮球，尽量还是到那种环境比较好、比较舒适的室内去打。当然，室外如果天气好，一早一晚，我觉得还是行的。下午啊、中午的这些比较热啊、又晒的、湿度又大的时候，尽量还是避免。 对，别贪凉啊，别贪凉，别说哎呦，今儿太热了，今儿我吃冰棍儿，我一天得吃个四五根的。 对 啊，一喝凉啤酒啊，或者说凉的饮料啊，一喝就喝多少的，可能对身体都不太好。就那天，采访了一个人，然后后来我就问他，因为他是做精酿啤酒的，后来我问他，哎，我说度数最高的啤酒大概多少度？后来他跟我说了60多度。哟，我说60多度，那这喝着跟白酒没区别。他说是，他说有一次品鉴会，我们五六个人，一起，我到的最晚，他们都等着我呢，然后我五六个人中间就放了一瓶啤酒，每人拿一小杯子，说好今天晚上咱们品鉴的五六个人 啊， 就喝这一瓶。 你知道这啤酒叫什么吗？ 不知道， 叫 Snake Venom， 就是蛇毒啤酒。 所以说，他说 就是60多度， 对，60多度，就当白酒是品。哎呦，太可怕了，这个。 山，你家门口。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吧。 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来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老人啊。随着智能终端适老化改造的深入进行，互联网的门槛在老人面前低了，更多的老人享受到互联网便利的同时，新问题也产生了。过去为人父母最担心自己的孩子沉迷网络，如今情况反转了，不少年轻人开始为自己的网瘾父母担忧啊，熬夜玩游戏，做饭刷视频， 是的， 网购啊。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群体网络普及率是38.6%，其中有超过10万老人日均在线超过10个小时。 真的，哎呀，我这太有发言权了。我们家现在多很多新设备， 哎呦， 就是各种手机的架子， 哎呦呦， 就是跟咱那话筒架似的，底下一个特沉的托， 嗯， 它能支起来， 嗯， 然后把手机卡在那上头。我那天我爸和我一块儿说我妈，说我妈有点不高兴啊， 嗯， 就说为什么？我爸说你看别人那手机哪有你这么使的，人家都是有事儿， 嗯， 你拿起手机来回个短信啊， 嗯， 打个电话， 嗯， 你那手机从你睁眼开始， 嗯， 他就一直开着， 嗯， 我妈就在那刷各种视频， 嗯， 有时候他也不看， 嗯， 他不定在那干别的， 嗯， 但是他那手机一直在那支着， 嗯， 有了那个架子以后，他在厨房做饭，他就拿到那边， 嗯， 他在这边干这个的时候也搁到这儿，他可能一直拿手举着，他手也累， 嗯， 一直就搁在那儿， 嗯， 而且就是一直在刷这个短视频， 嗯， 我就那天粗略的我用肉眼统计啊。我妈大概他们岁数大了，年龄大了以后起的都早， 嗯， 7、8点钟都起了，从起来开始那手机就一直， 嗯， 就是他打扫啊什么的都你都不耽误，都是一直这手机就搁在那个架子上，走哪儿拿哪儿，然后他在边上干活那短视频就在那刷， 嗯， 然后大概能刷到他晚上看电视的时候稍微能歇一会儿，有时候电视节目不好看，他也是现在是一边看电视一边刷手机， 嗯， 他是两个同时不耽误，只是这时候就不刷短视频了， 嗯， 可能是刷玩个游戏啊之类的， 嗯， 因为这也有声那也有声影响他看电视剧， 嗯， 10个小时我觉得总是有。你看他7、8点起来，现在老人不是像过去睡的那早，现在也11、12点睡， 嗯， 也是这样，所以他10个小时我觉得都保守，是不是？ 哎呀哎呀，哎呀，嗯，可能他们是觉得日常的生活实在是太枯燥。 哎呀，那咱也说不好啊。但是就是说，嗯，网瘾这个事儿，你看你小的时候，他一直在说你，说你看你怎么老一玩游戏机就没够。我现在经常跟我妈聊这事，我说母亲，你就是在你们小的时候啊，你们没有这些设备，你们没赶上。 嗯， 你们如果赶上了，可能比我们这一代网瘾严重多了。 好吧，啊。今日啊，常州69岁的奶奶因为肠胃及腰背一直不好，生活当中惯用保暖养生。3伏天之后呢，她睡觉啊仍然穿着棉衣，空调电扇啊也不打开，致重度中暑。经治疗，目前呢已经脱离了危险。医生表示，民间保暖养生的方法有一定道理，但3伏天不太合适。 嗯 啊，需要注意小心中暑。 哎，对，我觉得好多老人啊，就是咱们年轻人理解不了，就是他们那个怕冷啊什么的， 嗯， 比如到现在夏天了，大家都穿短裤了， 嗯， 在家光膀子了， 嗯， 你会发现有的老人在家还得穿上秋裤， 嗯， 大家觉得好像不理解，但是人家身体确实需要啊，就是他不觉得热，人家反而还有时候觉得冷， 嗯， 个人体质不同，但是也别迷信，就不是说什么夏天就得捂得什么的，还是以自己舒适为重要的感觉。 是是是，就这个偏方治大病的这个，真的不能信啊。你想那天我看了一个社会新闻，就是说国内的某地儿也是一个老哥，就是突然之间就昏迷了，就不行了，那赶紧就送医院，送医院以后说经抢救给他抢救过来了，通过照 CT 发现在他的脑袋里头有大概超过10厘米长的一个寄生虫袋。 哎， 寄生虫袋 是一个虫子是吗？ 啊，就超过10厘米的都是寄生虫。 妈呀！ 后来就问啊，说这怎么回事啊？说脑子里长这个，说他因为身体有某种问题，然后呢，人家说来有一偏方啊，那个活着，他往嘴里 吃虫子， 吃几个青蛙。 活着吃， 哎，对，生吞，吞完了以后，哎，这就能好 啊。 然后，但是呢，人医生说， 别人趴楼道口在那叫是吧？ 人医生说了，就是专门青蛙体内，包括蛇体内，就是类似于这种软体的这个，就有这种寄生虫。那名字我记不住了啊，很长的一个名字。说这种寄生虫，尤其是在人体这种非常适合繁衍的这么一个环境内。那就说，哎，我又找了一新的寄主，那最后就在脑子里，呲儿10厘米。 我的妈呀！哎呀， 说多亏抢救及时 啊， 要不然不好说了。 哎，对，现在有好多这种，咱也不能说不负责任啊，就是大家还是一旦牵扯到身体的问题，首先第一站，我觉得一定相信医生，到医院去。现在咱们街边有好多那种所谓的中医养生馆啊，就是里头经常给你做的一个项目就是艾灸。今天我有一个朋友还跟我聊呢，他说他原来是坚决的反中医，我老教育他，我说中医是非常伟大的，他们家是属于那个西医流派的，动不动就说中医伪科学，就是拿过去的中医里头确实有一些不太解释得通的那些，但是是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下大家科学知识没有那么发达，有一些这些我觉得是没问题的，那是历史的原因。老说中医伪科学，最近他就跟我说，他说涛，我想去试试艾灸。我说你不是我一说中医你就说伪科学吗？怎么？他说我边上有一个人天天去做，人家说效果特好，说我也想去做一做。我就说，我说是不是你去美容院人家给你让你也办卡之类的，也跟你说说那个这玩意儿长期做保健什么没有任何坏处等等等等。他说对，就是这么说的，说女孩子都有点体寒，说那个艾灸啊特别好，能够温经通络什么，让我每天定期都去做。但其实真不是这么回事儿，艾灸在中医里头它永远是一个治疗手段。而且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壮火损气，就是你这火呀如果烤的时间特别长，火力特别大，其实它是通过消耗你气血的方式来帮你打通你的经络。你看有的人比如说艾灸刚灸一会儿他就睡着了，那按中医的理论讲这就说明气虚了，就是你老去做你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就去做，其实是非常损耗你的气的。就任何东西都不是像现在有好多人就说这常做没事儿，所以我就说你如果你没做过，我是建议你第一次比如到咱们的中医院或者各个医院其实都有中医科，像艾灸呀中医按摩啊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基础的学科。咱们去正骨你任何地儿很少有人让你说王老师先照个片子吧，没有。但是你到医院你说我要给捏一捏我哪儿不舒服，我觉得我哪儿错位了，医生一定先让你照片子。这就是专业和非专业的区别，对吧？而且大家要记住我们现在的医保非常好，你到那个美容院办卡是不可能花医保的，而且动不动去一趟艾灸200-300总要来吧，对吧？咱们现在按个摩你到任何一个地儿，除非那种盲人按摩店稍微便宜点，普通的按摩店100-200-300总要给吧一个小时，但是咱们到医院你拿医保一报销，有的真的是在几十块钱就解决问题，还放心，对吧？所以就是建议大家一旦有问题被人推销了什么，先问问医生到底行不行，合不合适。啊，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长期做的， 要相信科学啊。 哎哎哎， 近日在常州 60岁的李某带着8岁的孙女和3个闺蜜吃饭，接着又去了 KTV 唱歌，直到凌晨。想着过去3个小时应该酒醒了，李某便自己开着车带着孙女回家，没想到正好碰上我公安人员查酒。经检测，李某的血液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110。这个已经很严重了。目前李某已被带往医院抽血去检查，并接受相关的处罚。 这就说明这奶奶已经达到醉酒标准了。 那肯定嘛， 是不是 超大方？ 哎呀，就是现在好多人就说这个老人会不会随着年龄的变大，他的很多行为就会收敛，就会靠谱。以我们的观察经验，如果这些年轻的时候就不靠谱的话，老了突然变靠谱的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是不是？ 对，当然，一定要做一个负责任的老人啊，给孩子们起一个表率的作用。 这儿媳妇儿不得跟你打架？是你酒驾带着我们孩子还开车，怎么回事嘛？ 这个是很重要啊。 啊， 但是那天我还在跟同事一块聊，就说，我老觉得，老人呢，他一定要有自己的爱好，或者说相对健康的爱好，这样的话就能够让他的退休生活相对的充实，而不会出现那种我天天一睁眼就拿着手机，等我晚上睡觉了，我还特别不舍得把电话呀关了，这种现象，因为他只要有业余生活，只要有业余爱好，就不会仅仅以这一种方式去充斥，真的。所以我老觉得从小应该给自己培养一些 爱好 、真的。无论你说我喜欢打牌我喜欢跟朋友聊天我喜欢什么跳操，就等等吧就这些我都觉得可以挺好。你比如说，我不是说了吗，那天就是我刚健完身从健身房出来，中午12:30吧大概，看一个老太太特矍铄那样，我觉得怎么也得有70了，烫着头，穿着那个连身的那个小花裙子， 是舞蹈队的， 可精神了没有？然后挎着小包，从小区里出来，边上又过来一老太太，直接问：“马倩你？”这个说：“我去老张他们家打牌去。”说你不来呀？我不去了，下午我还得去朝阳医院去开点药。下次啊，下次我们那缺手，你一定得来。我觉得挺好啊。 对吧？这个还有点出一个关键点，得有朋友。 那当然了， 是不是？ 你想，第一动脑子了，第二呢，他觉得这个是自己每天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活动，然后呢，又交了好多的朋友， 对， 然后一块儿还能聊聊天儿，多充实。 我觉得老人越来越孤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离不开手机，还是朋友少。 对， 因为你看啊，就是人的这个社交圈肯定是随着你的年龄越来越大，一开始是往上涨的，从咱们从小到成年，它肯定 是 越来越大。 是， 但是后来你发现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你的社交圈其实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尤其是当你退休了以后，你连单位的同事也没有必要非得见了啊。 所以你想，那天我看另外一篇文章，我觉得人家商业分析啊，井井有条，我觉得人说的有道理，说老中青这几代人当中最难挣的钱是中年人的钱。 那是。 后来我一想，对呀，中年人钱确实难挣， 没诉求。 说第一，你想忽悠中年人花钱， 对， 那可不容易。 对， 他吃过见过，对吧？然后再其次，其实他有一些就是所谓的身体上的那个劲儿啊，没有了。那不像年轻人，说年轻人一说就是，今儿晚上咱先一块儿吃晚饭，吃完晚饭咱第二局再去哪儿，第三局再去哪儿？ 对。 中年人说 没有一局都受不了，一局说早点然后回去， 过10点睁不开眼， 困了， 对吧？ 对啊。 然后说年轻人说一到什么酒吧呀或者夜店，一听一些什么节奏的音乐， 嗨起来了， 身子骨就摇起来了。中年人说不行， 不行，心脏受不了，欢迎安静点地儿去茶馆。 所以你说怎么弄？ 对，这是一个问题。那天我看一本书，书上就在说这个老年人，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他其实越老了以后啊，他和家人的那个维系感会越强。 对， 我后来对比了一下我们家，我发现确实有这问题。原来我妈在没退休之前， 哎，经常有说今儿这个姨来了，或者明天跟哪个同事大家一块儿出去哪儿哪儿玩、 嗯、 后来我发现这两年我的这些姨，包括我周围的那些我问我的朋友、 嗯、 他们都是感觉退了休以后大家就是家人、 嗯、 爸爸妈妈的兄弟姐妹他们的联系比原来要多很多、 嗯、 后来大家一总结，就是因为爸爸妈妈们除了家人就是这些直系亲属以外、 嗯、 没有更多的朋友可找， 是， 所以这个其实大家多扩大社交圈，像王维刚才说的，一有爱好， 对， 你有了爱好以后你的社交圈就是扩大了，扩大以后你就朋友多了， 对， 它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你越在家待着啊，你永远只是兄弟姐妹那几个，然后呢你永远也交不到新朋友。而且我今天早晨跟我一个朋友探讨一个问题，他说他跟他妈生气、 嗯、 我说生什么气，他说我妈老去那种低价旅行团、 嗯、 去完了以后买回来一堆那种就是他觉得没有用的东西，然后我和另一个朋友我们仨人那群、 嗯、 我们就在劝他，我说、嗯、老人出去嘛是吧，高兴就行，你想他报了低价团了，他觉得他占便宜了，那人家团想生存肯定得想着法让他买点东西，不然人家那团怎么存活呀，对吧？所以我就是这里头是一个守恒定律。嗯，老太太觉得自己，哎，我那团位上我已经占便宜了，我别这花点儿买点儿，我也挺高兴的。我说只要高兴就行。他说，嗯，这个我反正我说的，我说那每年花好几万买那些根本没有用的东西，你说咱那好几万，咱吃点好的，住点那个高级酒店不好吗？我说这些呀，你跟老太太说不清楚，嗯，两个人的那个消费观念不在一个层次上。有时候很难沟通，他说其实不怨我妈，怨我妈有一个不好的朋友，那个朋友老拐带他，说那个我就批评他了，我说你这个人啊从年轻开始就不会交朋友。老太太一下就急了就开始两个人吵，后来我就说年轻人啊尽量不要多干涉老年人的人家的那个私生活，人家只要就我觉得作为儿女啊，老太太老头家里只要高兴，对吧，大多数的时候又不是什么大钱，花点小钱能买他一个高兴我觉得就行了，他愿意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我就跟他说我们家现在的这个状况，我说我们家现在的状况是三个人同时干着三件事儿，每个人都想指导对方说你那个事儿干的应该那么那么那么干，但是每个人都不听对方的。后来我们就达成一个协议，就是今天这事好，王维你去那个摘韭菜啊，然后孙涛你去那个拧那瓶水，各干各的，谁也别知道谁，只要合格的完成了自己这项任务就行了我说你们家也可以学一学，你说他都活那么大岁数了，一个三十来岁的人指责人家说你不会交朋友是不是，我说哥你能受了吗，我说咱们是没到那个年龄，好多事儿呀你不到那个年龄，不到那个身体状况，不到那个心理状况，你就是理解不了，对吧？ 对， 我跟他说，我说你十几岁的时候你想过你每周都想去正正骨，都想去按按摩，夜里老想喝一杯，你想过这些吗？你没想过呀，因为你在十几岁的时候你不存在说我到夜里我睡不着我得喝点我才能睡着，而且我身上我也没啥不舒服的，我那时候就不知道医院门冲哪开，我还按摩，我天天睡一觉，再难受睡一觉就好了。我说这些你能理解吗？就隔这十几年你连你三十岁的状况你都理解不了，那你到六十岁那状况你现在没遇到你更理解不了，所以就让人家高兴就完了、 哎、 是不是？ 是是是啊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啊、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咱们再到山西去看看。 嗯， 山西的便利店现在太厉害了 哦， 门店数比公交站点还多。 哎呀， 密度比肩日本。 嗯， 太原平均每1586人拥有一家便利店。 嗯， 60岁老人进店都在线上领券，而近一半太原人都是数字会员。门店提供免费打印、电器维修、免费 WiFi、生日蛋糕定制等服务。网友就说了，说哟，山西宝藏便利店终于被看见了。 哎呦我的妈呀，你看现在咱们北京的便利店我觉得已经就算不少了， 已经很厉害了， 那要跟人家山西比起来 有差距。 要说比肩日本，那大家好多朋友都去过日本，日本那个便利店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了，走个几百米就能碰见一个，而且那个便利店里头确实真的咱们生活里的基本需求都满足了。但是能在现在这种大家买什么都在电商上，都在手机 APP 上下单的这个时候，还能保持这么旺盛的生命力，我觉得好多的地儿应该学学人家这个山西，对不对？看看人家的主要的目标群到底是谁，就是不会下单的老年人。 真的， 嗯， 那天我专门去家边上那个超市， 嗯， 但是超市是那个品牌超市啊，大超市， 大超市， 两层的。然后，嗯，结账的时候就是专门有，原来是什么会员的得在这边， 啊， 非会员在这边， 嗯， 然后刷卡的在那边， 手机结账， 哎，他分着 呢，现金 的 结账。 现在不了 啊， 就分两种 啊， 一种呢是你自己付。一种是人工付 啊，对对对， 哦，我还觉得挺有意思。 嗯， 然后看到自己付的，很多上岁数的朋友 啊， 推着小车，自己一样一样在前头噔刷噔刷，然后拿手机扫码结账。 嗯， 哎，溜走着呢， 溜着呢， 哎，真好 啊！ 这样的话又减少人工了， 对， 同时出错率极低， 对， 多好！ 而且老年人呀，往往耐心方面比年轻人还差。 哦， 你发没发现？ 嗯， 老年人的耐性特别低， 嗯， 有的时候更不愿意等，等一会儿更容易烦， 嗯， 所以那个不用等，他就学得快着呢。你跟他说这边得等半小时，我那边都回家打着麻将了，你这边还没结完呢。所以这个大家一定得注意，包括现在这便利店， 嗯， 以后卖点什么，可能还真的就是这些老年人 对 成为主力军了， 对， 对， 对 吧？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咱宝岛台湾有一个作家， 嗯， 说在台湾的年轻人，好多时候他那时候那篇文章写的是，年轻人现在感觉整个生活的比较慵懒，不像过去他们那一代年轻人， 嗯， 很上进，每天都要打拼， 嗯。 说现在年轻人，嗯，好像是那种小富兼， 嗯， 干点就得，然后那个够吃就行， 嗯。 他这是非常看不上啊，老一代那些人，就跟北野武有一阵儿在电视上说，现在的日本人都不上进，什么的，都说得拼搏什么的，不是老那一代人是那个感觉， 嗯。 他说，他见过几个年轻人， 嗯， 说一定租房子。他们的首要标准就是楼下有便利店， 哦， 而不是这个地儿其他的咱们考虑，你像咱们考虑首先交通啊房租什么，他们首先考虑说一定要有便利店，如果没有便利店他觉得他生活不下去了， 嗯， 就说明他的生活可能跟便利店是直接挂钩的， 嗯， 对吧？从早饭到午饭到晚饭生活里的方方面面， 嗯， 有一个便利店他感觉就有一个妈妈在身边， 嗯， 他特别有安全感。如果咱们的便利店都能让人达到有这个感觉，那就离不开了，是不是？ 哎呀，就是任何事情它都有传统的一面和与时俱进的一面， 嗯， 而且主要得看你是不是能够融入和接受新鲜的事物。 哎， 所以像老年朋友人家融入到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当中了，人觉得挺好的， 嗯，对， 我融进来了，我也学会了， 嗯， 没问题， 嗯， 我能跟着这个时代同步走， 嗯， 而不是说很多人说，哎，你们老了，你们被时代所抛弃了， 嗯， 还不至于。 对，我觉得只要自己不抛弃自己，没有一个时代会抛弃你。 没错， 是吧？ 没错啊。在上海某大型活动的现场，中药咖啡成为了人们争相追捧的消费新时尚，大批年轻人争相排队买啊，活动现场火爆。据悉，这是一款在咖啡当中添加了苦味草本的新型咖啡饮品，人们购买了咖啡之后还能得到中医的问诊。 嗯， 一位在中国生活了7年的俄罗斯姑娘也在排队的人群当中， 这个姑娘表示自己对望闻问切的中医略有耳闻，没想到今天哎呦都能够喝到带有草药味的咖啡。 哎，人家那个同仁堂不是前几年就推出了、 哎、有 这我觉得现在就是中医文化席卷全球。 对 啊，不光是在仁医界，兽医界中医也非常好使。 是 因为咱们的那个针灸啊，就是当然了，我刚才也说过，咱们好多西医和咱们中医有一个长久的辩论、 嗯、 老觉得中药有很多的不可解，老觉得咱们是神秘学，但是咱们有两样他们特别服、 嗯、 就是针灸推拿、嗯、这两个他们是你再说我不好使，哎，针灸面瘫，尤其咱们中医治这个， 对对 对, 对, 对， 他们就没招了。咱们扎针扎一阵儿，恢复的特别好。 我没跟你说吗？文化自信， 嗯， 我在我心目当中，我真的觉得中药、中医药，包括、中国的美食文化，这都是文化。 那当然了， 那都好几千年、啊，多厉害！ 哎、嗯， 你想那天我正好过那个某中医医院，然后从我对面出来一姑娘， 嗯， 因为她个儿高啊， 嗯， 然后我大概也就到他脖子，我还说 那得两米了， 这姑 娘啊，这姑 娘个儿真高 啊。 但是你想，我就到他脖子，所以我平视 啊， 他那个胳膊就这样， 只看见人家嘎着窝。 没有没有，就是他那把、 啊、 把胳膊膀子撩起来、 啊， 肩膀头这儿 拔火罐， 拔火罐了 啊， 红的，而且不止一个啊， 啊， 而且在最红的这上头，好多那针灸、 啊、 还在上头呢， 针还扎着呢。 后来我一看，啊、哎呦我天，跟刺儿 火针 刺儿球似的就出来了。 啊啊， 然后我抬头一看，外国姑娘 哦，哎，我跟你说啊，因为我有好多中医朋友， 嗯 嗯，因为我不是原来在中医药大学我也进修过嘛、 嗯， 我们有一个老师给我讲过，他曾经在国外， 嗯， 就是算是交流吗还是什么、 嗯， 就在那边的中医诊所待过一段时间， 嗯、 好像是在美国， 嗯、 他说咱们中国人啊，因为你几千年一直是吃中医中药，每个人身体里边都会有这些东西，所以啊有一定的抗药性。他说他在中国好多的方子可能比如说给王维用了三副了，他觉得该见效了，但是还没见效。哎，但是到了国外以后，因为国外的朋友从基因里他没有这个东西，他说药效啊奇好。他给我讲了一个事儿，他说他就用咱们的成药六味地黄丸，中成药，说单位药啊，就是一直用这个药半年，把一个美国大哥的脱发就给治好了。他说这在国内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他说在国外就治好了。而且他说他们那个针灸帮助很多的那个瘫痪的下肢的有问题的人迅速的就是通过扎几副明显的改善、 嗯、 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在因为我还认识好多中兽医，那天我还跟他们聊说一直大家以为兽医都是西医，我说不是，我说那你想那咱们在西医没进来之前咱们老祖宗那给那个动物看病用什么呀、 嗯、 当然也用咱们中医， 对对对， 中兽医、 嗯、 给小狗治那些什么瘫痪的、 嗯、 止疼的什么等等，就是扎下去以后、 嗯， 立竿见影。我有一个咱们广安门中医院的大夫，他是我好朋友，他说他每天呀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就是给人扎针灸的时候，他说你就是明显能感觉到，就是我这一针下去让你这腿起来你就起来了。好多人说我这腿好多年都没起来，但是他说我就有这个信心，我这针下去以后他就起来了，当我扎下去以后他这腿真能抬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当一个大夫作为一个中医我特别骄傲。哎，我慢慢就能体会到这种，就是你感觉你真的是咱不能说有神力啊，但是就觉得你学的这个东西非常非常有用，效果神奇就在这儿。我觉得其实真的咱们中医中药推广好了，在国外真的是大有作为， 哎， 对吧？ 是是是啊， 新闻也可以很有趣，大城小事周末版。 好了，今天的大城小事周末版就到这儿。我是王维， 我是孙涛。 嗯，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啊。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2021。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